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7月，彩旗飘动，鲜花如海，笑语欢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迎来他97岁的生日。从南湖红船到八一枪声，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从抗日烽火到建国大业，这是一段百折不挠、艰辛求索的伟大历程。在国产影片《建国大业》掀起热潮之后，在2011年6月15日于全国上映的影片《建党伟业》上映1个半月，票房最终达到4.2亿人民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建党伟业》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建国大业的姊妹片，由中影集团等机构共同拍摄，韩三平、黄建新导演。这部影片讲述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主要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董必武、周恩来、蔡和森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为中心，讲述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为国家赴汤蹈火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清王朝濒临灭亡。1912年1月1日晚10点，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很快，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成为民国大总统，北洋民国政府成立。同年十月，国民党成立。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定下密约21条，并且更改国体，自封为中华帝国皇帝，自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他的皇帝梦只是痴心妄想。很快，孙中山与蔡锷成立护国军，出使讨袁。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黯然死去，皇帝梦灰飞烟灭，北洋政府 分崩离析，中国仍旧是贫弱不堪。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回到了北京，开始传播马列主义。随着推翻张勋复辟，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时代，而在北京大学，师生间关于新旧文化也产生了激烈辩论。在北大图书馆内，保守派辜鸿铭首先向陈独秀发难：“ 陈独秀先生，大言不惭，借推崇新文化、埋葬旧文化之名，将国人近代之磨难归罪于孔家旧学。试问，2000年前之孔子，何罪于今人呢？” 顾先生， 学生罗家伦对辜鸿铭抛出了问题。罗家伦由王力宏饰演。 您学贯中西，难道对孔子之学难得用于今日的状况视而不见吗？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33得9，今日仍是，不会33得8。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听了辜鸿铭的回答，陈独秀忍不住赞赏了起来：“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接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胡适站起身来给出了回击。胡适由吴彦祖饰演：“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时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先生，我是女子师范的代表，我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更加简洁，这是事实。 请举例。 先生，就好像无能为力这句成语所表达的含义，不是比白话更简洁吗？ 无能为力是4个字，改用白话文3个字足够。 怎样讲？ 干不了。 听到这儿，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忍不住发表意见：“ 辛亥革命之前，我们以日为师，现在看来是靠不住的。日本维新源于欧美，为什么放了老师不学，非要学学生？ 这不是学日本还是学美国的问题，这是新文化和旧文化的问题。要振兴民国，启发民智，就必须废除旧文化，普及新文化。如此变化，国家民族才有新生。 你觉得该学哪个？ 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俄国也好，哪个能救中国便学哪个。 俄国？ 笑话。纵观世界，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国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 放眼世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人类未来何谈可笑。 新旧两派你来我往地进行辩论，李大钊终于发言了：“ 叫列宁的，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就是多数的意思。什么是多数？是农民，是工人，是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同学们，俄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无产者的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最最伟大的第一次。” 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出现了一批追随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社会主义开始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潮流。毛泽东为首的湖南第一批师范先进学生一直在思考救国的道路，为了帮赴法留学的同学筹款，他来到了北京，去北大投奔恩师杨昌济，并结识了李大钊、 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工作。转眼到了除夕，毛泽东在近半年的时间里跟随李大钊学习了不少先进思想。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这推动了很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毛泽东一行人筹到了款，决定落实赴法计划。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从北京返回了湖南老家。5月，巴黎凡尔赛宫传来了坏消息，谈判失败。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先进的学生代表引导着大批同学涌上街头，大喊口号。进步学生邓中夏、谢少敏、匡扈生等也纷纷在街头、北大教学楼进行演说演讲，发动民众。 他们出卖了中国，出卖了40000000中国人，出卖了公理和正义。如此明白的事实，这北洋政府居然看不明白；如此赤裸裸的羞辱，这北洋政府居然可以忍受。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政府，他们就是列强的帮凶，是倭寇的走狗。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今天我们要以血还血，今天我们要以牙还牙。 美国总统威尔逊， 他就是个骗子，他欺骗我们中国人，他侮辱我们中国人，他愚弄我们中国人。现在我们能怎么办？ 同胞们，今天我们就要向徐大总统请愿，就要向国务总理请愿。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战斗无上的荣幸和光荣。 五四运动愈演愈烈，同学们群情激愤，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当天，32名青年学生被捕入狱。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开始，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19年冬天，蔡和森、蔡畅、向景宇、陈毅、聂荣臻、李维汉、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分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则回到了湖南。12月，他领导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后来他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后，匆匆赶到北京。1920年1月17日，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在北京德国医院病逝。去世前，杨昌济把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于是杨开慧嫁给了毛泽东。与此同时，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建立中国自己的政党。1920年夏天至1921年春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上海、北京、武汉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相继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全国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共产国际派出的马林也参加了会议，会由张国焘主持。 我很荣幸能够代表陈独秀、李大钊二位先生主持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首次大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马林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毛润之是大会的书记员。 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首先发言。 首先，我们进行大会的第一个议题，确定党的名称。 关于党的名称，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这样：摆明旗帜，以共产党宣言之共产党三个字为号，称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给润之写信，也建议使用这个名字。 каково мнение товарища Ли Даджао из Пекина？ 马林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张国焘拿出了李大钊提前写好的信给大家看。毛泽东首先喊出了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同意。 同意。 同意。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全票通过。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马林和翻译尼克尔斯基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他们想尽了办法甩掉跟踪者。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北京支部，并照相留念。 北京支部共有成员13名，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邓中夏、高君宇、妙国英、何孟雄、朱务善、范宏杰、吴汝明。 来，大家精神一点。 接着何书全主持讨论中国共产党纲领的 纲领草案，共与会代表讨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制，联合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 在法国蒙达尼男女公学，周恩来为赴法同学宣读纲领，邓小平为书记员。 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的联系。 明天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接近尾声，张国焘宣布了最后的一场 中央机构。 马林同志和尼克斯基同志明天也要来参加闭幕会。 然而此时，马林和翻译尼克尔斯基一直被人监视跟踪，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开会地点。 对不起啊，旅程耽误了时间，开始吧。 人都到齐了吗？ 朱佛爱拉肚子，上厕所了，马上就回来。 就他事情多，不等了。昨天我们讨论了党纲，如果大家有意见，今天可以发表。 我有意见，第四条不分国籍都可以。 忽然敲门声响起，法租界的走狗硬闯进屋里，李汉俊上前挡住了他。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你要干什么？ 请问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对不起，这儿没有社联，也没有王主席。 对不起，对不起。 这人走后，马林马上做出了反应。 特别是这多个人民中这个第一次的人。 马林建议立刻休会。我同意马林同志的意见，暂时休会。 果然大家刚刚撤离开会地点，就有法租界的人带着警卫来搜查。张国焘意识到事态的危险性，让大家赶快做准备。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会议仍由张国焘主持。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讨论最后一项议题，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根据民主原则，我们将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成员。 应召代表13人，实到代表12人。经过投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位同志当选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同志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完毕。 议程结束后，李达激动地站起来发言：“ 同志们，我想朗诵一段共产党宣言，来表达我此刻激动的心情。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接着，陈潭秋忍不住接着念起了《共产党宣言》：“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也激动地喊出了口号，大家一起喊出了共产主义的口号：“ 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包惠僧的带领下，南湖的画舫船上响起了国际歌。 来北周马跟着的全世界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呀，预备着去大肆战吧。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连根的把它破坏了，我们将看见新的世界了，只要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人，这是最好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迎着那熊奈儿就一定要实现。 这激动人心的歌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五千年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建党伟业》的故事。在这部影片当中有一场辩论大戏，根据导演透露，北大的辜鸿铭是一个很有气场的人物，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天不怕地不怕，所以这一次就特意找来了刘佩琦，因为他骨子里也是那种很有霸气的演员，和辜鸿铭的气质相当吻合。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他对于文言文及孔学等古代文化极其看重，被称之为清末怪杰。作为一部严扣历史题材的影片，《建党伟业》中除了马少华饰演的孙中山以外，几乎没有一位特型演员出演角色。导演说，这是为了增强观众对电影的新鲜感，而且长长的演员名单上集合了不同年龄段的演员明星，更有冯巩跨界出演。别看是跨界，观众们都觉得冯巩饰演的冯国璋最神形兼备，这也难怪，冯巩真的就是冯国璋的曾孙。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建党伟业》的片尾曲，由马上佑演唱的《有一天》。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有一天枝叶回到村庄，那音乐是稻谷往来响，总有一天天使安心梦想，在妈妈的怀里轻轻化